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56集。 傍晚，陆延辰送归晓回去，顺道给姨妈家送水果。他在楼下卸货，黄婷帮忙守东西，还挺好心。陆延辰将后备箱里最后两箱葡萄卸到水泥路上。 哥，你是不是一直想追桂晓呢？要不我再给你努力努力啊。哎，人家可就要走了，你真没机会了。 以后管她叫嫂子。 啊，你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你最近是不是和白村那几个小子走挺近的？注意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啊，你听谁胡说呢？ 你要敢和谁不清不楚，当心我找人把他腿打折。 哥，你也太狠了吧，我不就谈个恋爱吗，不行吗？ 对，不行。 简直就是州官 放那几个小子什么样我一清二楚，别拿我话不当话，听到没有？ 听到了。 陆延辰教训完驾车离去。他到归晓姑妈家楼下兜了两圈，看那木栅栏里的小院子，夜色里的草莓地和葡萄藤，想一想归晓白日风一样踩着红砖铺成的小路推开栅栏门跑过来，手里还有被他揉得碎掉的葡萄叶，美得不成样子。陆延辰那时想起了孟小山刚得知他和归晓在一起时开玩笑地和海东说， 陈哥这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借着我们这对埋了这么久的线，总算得逞了。 孟小山说的没什么不对，陆延辰就是放长线钓了一尾小美人鱼。大学考去南京异地恋，起初陆延辰不习惯南方伙食吃的少，只当给归晓攒钱买礼物。大一寒假回北京，照例住修车厂，工厂里熟一些的老工人见到陆延辰回去也跟放了寒假似的，家里有事临时要回去，就让他这个老板儿子代班，加班工资和他对半分。这是从陆延辰初高中起就有的规矩，大伙儿都清楚他家的情况，全当互相帮衬，再给陆延辰补贴一点零花钱。本想着等哪天闲下来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再去看归晓，没有想到小姑娘自己想办法就来了。那天她人在车底下，被人敲着车门叫出去，说有漂亮姑娘指名道姓要她出去还感情债。陆延辰拎着扳手迈出那扇锈了的大铁门，寒风里归晓两手插在羽绒服兜里，缩在传达室门边上避风，抬头一见自己时那眼睛明显亮了，小鹌鹑似的跑过来。相处几天下来再分开很是舍不得，但归晓也就来姑姑家住几天，不能多留。最后那夜西北风呼呼的，可碰巧厂里没有多余的车给他开了，陆延辰和人借了一辆有后座的山地车载他回大院，怕被熟人看到，所以选了一条偏僻的路，从相邻的部队大院先进，走的是两个大院相连的小门，门边上是山脉脚下的小树林。归晓搂着陆延辰的腰撒娇不让他走。 再陪我待一会儿，就在这儿站着说说话就行。 陆延辰拿他没辙，怕被路过的人围观，将山地车往树林边上一停，拉着他的手钻进树林。院里常有人爬山消遣，走得多了，山上有纵横多条被踩得结实的土路，乍一进去风嗖嗖从耳边掠过去。归晓被他牵着走了十几步，置身在黑暗的林间，还能望到外头路边的灯和在风下摇摇欲倒的自行车。陆延辰将他的脑袋抬着仰高，亲他的嘴唇。这么猛的西北风里， 张嘴就能吃到沙尘，两个人一定要亲得如胶似漆，才不会又吃风又吃沙的。归晓被他亲了一会儿，觉得短短几天陆延辰就有明显的长进。分开后，他把脸躲在陆延辰的棉服里。 我觉得你接吻技术好了，偷偷跟谁学的呀？哎，快出去快出去，那边有两个土坟。 归晓看见了了不得的东西，又怕黑又怕鬼的小姑娘将她技术好不好的事儿丢到脑后，带她出去。可迈出那小树林又想反悔，除了这林子，也真没有合适的地方能躲开巡逻兵了。归晓扭头往回推了陆延辰。 干什么？ 我们去那边，院里还没熄灯呢，再待会儿，再待会儿。 各种接吻方法，那一晚大院熄灯前算是试了个遍。面对喜欢的人，谁都一样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拿给他，可陆延辰总想不出能送归晓什么。归晓还没和自己在一起那阵儿，记得归晓曾多看了两眼他的手机。在当兵前，陆延辰一股脑将钱都拿出去买了新的，带回北京给归晓，也算是一贫入洗的入了伍。到部队上更没有机会接触小女孩喜欢的东西。头一回摸枪，陆延辰捡了空弹壳回去，照新兵连连长说的，没事在地上打磨两下，个个都能磨得金光锃亮。虽然归晓对这东西并不稀罕，从小就见，但陆延辰在这偏僻的地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东西能送人家的，这个还稍许能讲出点意义来。可惜的是，陆延辰攒了半抽屉的子弹壳也没送出去。分手那天，归晓是在校门口对面的电信局大厅里打的电话。 IC 卡的公用电话机在电信局大厅一侧的落地玻璃窗旁排了六七个，都有人。归晓排队等，等到快晚自习开始了，终于有个阿姨让了位置。她坐上黑色皮座椅，将 IC 卡插进去，拨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四个月，打过去电话不是人不在部队，就是不方便接。难得通上话，归晓委屈抱怨，陆延辰就不说话。到现在给他打电话都怕了。很多时候挂了电话，归晓就后悔，这几个月自己的脾气怎么就这样了，不近人情，句句带刺。归晓其实想说，陆晨我家出事儿了，他还想说我天天在家看我爸妈闹离婚，还看见那个女的了，以前我可崇拜我爸了，现在特别恨他，也可怜我妈，晚上睡不着，上课听不懂，老师找我谈话。今晚更想说，我说要检举我爸，他把我的东西都扔出来了。好多话压在心里，可陆延辰又不能回来。等了许久，电话那头的他终于出现。 归晓，有急事儿？ 是不是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不方便？ 你还行，快点说，没事。归晓， 我想听你说话，你多说点行吗？我想你了，陆晨。 归晓轻声说，吸了吸鼻子，在校服裙子的口袋里翻纸巾，没有，迫不得已用手背不停地去抹眼泪，狼狈极了。他排队就等了四十几分钟，马上就晚自习了，晚饭都来不及去食堂买。 感冒了，热伤风？ 有点。 去买点药吃好不好？怎么不说话了？你要没事我先挂了，记得去买药。 你别挂行吗？ 等集训完我找你，再等三个月。 陆晨，你别挂行吗？我都快四个月没跟你好好说过话了。 归晓绷不住，哭出了声。那边在这四个月里听他哭了太多次，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边疆，完全束手无策。陆延辰不懂，也无从下手去劝。听着话筒里归晓哭到难以自已，哭到哽咽，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话，一定要用哭来解决。 归晓，你能懂事一点吗？ 不能，凭什么谁都要我懂事啊？ 陆延辰在电话间里手握成拳压在毛玻璃上，从小臂到手都在微微发抖，整个人像是一根压低拉伸的弦，被无限的下压着，在归晓的哭声里强迫自己冷静再冷静。 我挂了啊，你等我集训完。 陆晨，陆晨，你要是再敢挂我电话，再也没下次了，你这辈子也别想再见到我。 只要一想起这个片段，话筒里的盲音仍清晰在耳边，可陆延辰却不说清真是自己暗断的，还是归晓一气之下扔了话筒。这线一断就将近九年。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